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演化致繁，逻辑回归。周四我和你分享了机器学习中的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这一算法它解决的是将连续取值的输入映射为离散取值的输出这样的分类问题。那么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呢，它是一类生成模型，通过构造联合概率分布来实现分类。如果换一种思路，转而用判别模型解决分类问题的话，得到的算法就是逻辑回归。虽然说顶着回归的名号，但逻辑回归解决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分类问题。之所以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原因在于它来源于对线性回归算法的改进。通过引入单调可微的函数 GX， 线性回归模型的连续预测值就可以与分类任务的离散标记联系起来。当 GX 取成对数函数的形式时，线性回归就演变成了逻辑回归。在最简单的二分类问题中，分类的标记可以抽象成0和1，因而线性回归中的实值输出也需要映射成二进制的结果。那么在逻辑回归当中呢，实现这个映射的就是对数几率函数，也叫 sigma 函数。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对数几率函数的公式。为什么选择对数几率函数呢？当然是因为它性质好了。首先，对数几率函数能够将线性回归从负无穷到正无穷的输出范围压缩到0、1之间，这无疑更符合对二分类任务的直观感受。其次呢，当线性回归的结果 z 等于0时，逻辑回归的结果对应的逻辑回归的结果 y 等于 0.5， 这就相当于是个分界点。当 z 大于 0，也就是 y 大于 0.5 时，逻辑回归的结果就可以判为正例。当 z 小于 0， 也就是 y 小于 0.5 时，逻辑回归的结果它就可以判为反例。显然呢，对数几率函数能够在线性回归和逻辑回归之间提供更好的可解释性。那么这种可解释性还可以从数学的角度进一步的来诠释。如果将对数几率函数的结果 y 视为样本 x 作为正例的可能性，那么一减 y 就是样本 x 作为反例的可能性，两者的比值呢，我们把它叫做几率。这个几率体现出来的正是样本作为正例的一个相对的可能性。从数学推导中可以得出，当利用逻辑回归模型来解决分类任务的时候呢，线性回归的结果正是以对数几率的形式来出现。归根结底，逻辑回归模型也是由条件概率分布来表示的。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条件概率的表达式。对于给定的实例呢，逻辑回归模型比较两个条件概率值的大小，并且将实例划分到概率较大的那个分类当中。学习时候，逻辑回归模型就是在给定的训练数据集上应用最大自然估计法来确定模型的参数。对于给定的数据集 XIYI 来说，逻辑回归的作用是使每个样本属于其真实标记的概率最大化，并以此为依据确定参数 W 的最优值。由于每个样本的输出 YI 都满足两点分布，而且不同的样本之间呢相互独立，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四然函数给它表示出来。那么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四然函数的表达式。在这个表达式中，利用对数操作可以将乘积转化成求和，这样的话得到的就是对数四然函数。再将每个条件概率所对应的对数几率函数带入到对数四然函数的表达式当中，寻找这个函数的最大值，那么这就对应着以对数四然函数为目标函数的最优化问题。这个最优化问题呢，可以通过梯度下降法或者拟牛顿法来求解。当训练数据集是从所有数据当中均匀抽取，并且数量较大的时候，以上的结果呢，还可以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理解，那就是对数四然函数的最大化可以等效为带球模型和最大商模型之间 KL 散度的最小化。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最优的估计对于参数所做出来的额外的假设是最少的，这无疑和最大商原理不谋而合。从数学的角度看，线性回归和逻辑回归之间的渊源来源于非线性的对数四然函数，而从特征空间的角度看，两者的区别则在于数据判定边界的变化。判定边界可以类比为中国象棋里面的楚河汉界，边界两侧 分别对应着不同类型的数据。那么以最简单的二维平面直角坐标系为例，受到模型形式的限制，利用线性回归只能够得到直线形式的判定边界。那逻辑回归呢？它是在线性回归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数自然函数的引入，使判定边界的形状不再受限于直线，而是推广成更加复杂的曲线形式，那么也就能够进行更加精细的分类了。逻辑回归和线性回归称得上系出同门，它与普速贝叶斯分类之间的关系则是殊途同归。两者虽然都可以利用条件概率来完成分类的任务，但实践的路径却截然不同。普速贝叶斯分类器是生成模型的代表，其思想是先由训练数据集估计出输入和输出的联合概率分布，再根据联合概率分布来生成符合条件的输出。条件概率呢，是以后验概率的形式出现。反过来，逻辑回归模型则是判别模型的代表，其思想是先由训练数据集估计出输入和输出的条件概率分布，再根据条件概率分布来判定对于给定的输入应该去选择哪种输出。那么条件概率呢，是以自然概率的形式出现。即使原理不同，逻辑回归和普速贝叶斯分类器在特定的条件之下依然可以等效。用普速贝叶斯分类器处理二分类任务时，假设对于每一个 xi 属性的条件概率 pxi-y 等于 yk 都满足正态分布，并且这个正态分布的标准差呢与输出的标记 y 无关，那么根据贝叶斯定理就可以写出后验概率的表达式。点击文稿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表达式。那么根据普速贝叶斯方法的假设，类条件概率呢，它可以表示为属性条件概率的乘积，所以我们令 PY 等于0，这个概率等于 P0， 并且将满足正态分布的属性条件概率带入到前面的表达式当中，经过一番计算就可以得到更新之后的后验概率表达式。而后验概率的形式，你会发现它和逻辑回归当中条件概率的形式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普速贝叶斯方法和逻辑回归模型实际上学习到的是同一个模型。当 px-y 啊这个分布属于指数分布族这个更一般的假设之下，类似的结论都是成立的。说完了相同点，我们再来看看区别。两者的区别在于，当普速贝叶斯分类的模型假设不成立时，逻辑回归和普速贝叶斯方法通常会学习到不同的结果。当训练样本的数量接近于无穷大时，逻辑回归它的渐进的分类准确率要优于普速贝叶斯方法，而且逻辑回归它并不完全依赖于属性之间相互独立的假设，即使说给定了违反这一假设的数据，逻辑回归的条件自然最大化算法也会调整其参数以实现最大化的数据拟合。所以相比之下呢，逻辑回归它的偏差会小，但是方差会大。除此之外，两者的区别还在于收敛速度的不同。在逻辑回归当中，它参数估计的收敛速度是要慢于普速贝叶斯方法的。当训练数据集的容量较大的时候呢，逻辑回归的性能会优于普速贝叶斯，但是当训练数据稀缺的时候，两者的表现就会发生反转。在实际的任务当中啊，二分类任务它只是特例，更加通用的情形呢是多分类的问题，比如说手写数字的识别。那么要让逻辑回归处理多分类问题呢，就需要对它做出一些改进。一种改进方式是通过多次二分类来实现多个类别的标记，这就等效为直接将逻辑回归应用在每个类别之上，对于每个类别都建立起一个二分类器。如果输出的类别标记数目为 m， 就可以得到 m 个针对不同标记的二分类逻辑回归模型。而对一个实例的分类结果，就是这 m 个分类函数当中输出值最大的那一个。在这种方式里，对一个实例执行分类需要多次使用逻辑回归算法，它的效率呢显然比较低下。如果用手写数字的识别来举例的话，那么我需要判定一个图形它到底是不是0，是不是1，是不是2，一直到是不是9，需要做出10次的判断，再根据输出结果的最大值来选定它到底属于哪个数字。另一种多分类的方式则是通过直接修改逻辑回归输出的自然概率来让它适应多分类的问题。那么这种模型呢，对应的就是 SOMMAX 回归。 Softmax 回归给出的是实力在每一种分类结果出现的概率。它的模型训练呢，和逻辑回归模型的训练方法相似，都可以转化成梯度下降法或者拟牛顿法来解决这个最优化的问题。另一种多分类的方式呢，就是通过直接修改逻辑回归输出的自然概率来让它适应多分类的问题。得到的模型就是 Softmax 回归。Softmax 回归给出的是实力在每一种分类结果之下出现的概率。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这个概率的表达式。在训练上呢， Softmax 回归模型的训练和逻辑回归模型的训练相似，都可以转化为通过梯度下降法或者拟牛顿法来解决的这种类型的最优化问题。虽然都能实现多分类的任务，但前面的两种方式呢，它适用范围略有区别。当分类问题的所有类别之间明显互斥，也就是输出结果只能属于一个类别的时候， Softmax 分类器是更加高效的选择。当所有类别之间不存在互斥关系，可能有交叉情况出现时，那么多个二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呢，就能够得到多个类别的标记。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机器学习基本算法之一的逻辑回归方法，它的基本原理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逻辑回归模型是对线性回归的改进，用于解决分类问题。第二，逻辑回归输出的是实力属于每个类别的自然概率，自然概率最大的类别就是分类结果。第三，在一定条件下，逻辑回归模型与普速贝叶斯分类器是等价的。第四，多分类问题可以通过多次使用二分类逻辑回归或者使用 Softmax 回归来解决。以上我们对于逻辑回归的分析都是在概率理论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是在二分类任务当中，逻辑回归的作用可以视为是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上划定一条数据分类的判定边界。那么逻辑回归的作用能不能从几何角度加以解释并且推广到高维空间之上呢？